小松鼠们都在树上欢蹦乱跳地玩起来，它们跳来跳去，跳得又灵活又高。突然，豆豆发现了一只毛毛虫。 啊，是毛毛虫！ 一只毛毛虫趴在新长出来的叶子里，嗯呐嗯呐嗯呐嗯呐，正在吃呢。嘟嘟说：“ 哦，在吃叶子呢，吃得好香啊！” 三只小松鼠又跳到了一棵樱花树上。 哇，山樱好漂亮！ 是啊，来了好多蜜蜂，正在吸花蜜呢。 粉红色的樱花一朵朵地开放了，又漂亮又好闻。 突然，他们听到了啾啾啾的叫声。 顺着叫声，他们跳上另外一棵树。一只很小很小的小鸟宝宝站在树枝上，正在哭。 哎呀，小鸟宝宝在哭呢，一定是迷路了吧？ 一定是肚子饿了。 豆豆说：“ 快把松果拿给小鸟宝宝吧。” 嘟嘟说：“ 对，松果里的松子儿可好吃了。” 可点点有点担心地问：“ 它会吃松子儿吗？” 豆豆抱着一个大松果靠近小鸟， 给你，这是松果。 嘟嘟也抱了一个大松果， 里面有好吃的松子儿哦。 可是小鸟宝宝摇了摇头， 果然不吃松果呢。 点点突然想起来， 我们把樱花拿给小鸟宝宝吧。 对，里面有甜甜的花蜜。 可是它会吃花蜜吗？ 他们跑到樱花树上，摘了一大捧漂亮的樱花，抱给小鸟。点点靠近小鸟， 给你，这是樱花，里面有甜甜的花蜜哦。 可是小鸟宝宝摇了摇头。豆豆说：“ 果然不吃呢。” 那它吃什么？ 橡子、 野草莓、 蘑菇或者核桃。 哦，牛奶，对，要吃妈妈的奶。 嘟嘟刚说到这里，突然扑啦扑啦扑啦扑啦，一只大鸟拍着翅膀飞回来了。这是鸟妈妈。三只小松鼠吓了一跳，赶紧躲到树枝后面。可小鸟宝宝却高兴地张大了嘴， 叽叽叽。 鸟妈妈的嘴里叼着一只青虫。豆豆、点点和嘟嘟都瞪圆了眼睛。 什么是青虫？ 小鸟宝宝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把整条青虫吞进了肚子里。中午到了，小松鼠们回家吃午饭。豆豆说：“ 妈妈，小鸟宝宝的食物是青虫。” 点点说：“ 对，它啊地张开嘴，要妈妈喂它。” 听到这里，嘟嘟也变成了小宝宝，它也啊地张开嘴，要松鼠妈妈来喂它。下面再来听一个三只小松鼠的故事吧。写这个故事的大朋友是来自日本的岩村和朗，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小松鼠躲大雨。森林里有一棵好粗好高的树，树里面有个温暖的小房子，小房子里住着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在夏天的一个午后，青蛙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呱，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原野上的植物们都静静地呆着，一动也不动。 可是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却蹦蹦跳跳。突然，小鸟们慌慌张张地飞了过来。 喂，马上就要下雨了，马上就要下雷阵雨了。 青蛙可高兴地叫了起来。 呱呱呱呱，太好了，太好了。 豆豆说， 哦，这个不好，咱们赶快回到森林里去吧。 三只小松鼠从原野上拼命地往森林跑，可还没等他们走到森林呢，噼啪哗啦哗啦，大颗大颗的雨点就落了下来。小松鼠们更拼命地跑着， 哇，要被淋湿了，要被淋湿了。 雨点这么一打，植物们也都跟着摇晃了起来。突然，豆豆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就在森林的入口。豆豆说， 快躲进这里。 三只小松鼠钻进了那个土洞。哎呀，还有谁在土洞里面呢？他们一看，原来老鼠兄妹俩也坐在土洞里。 怎么，你们也在避雨吗？ 老鼠们点点头。 嗯。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兔子急急忙忙地跑过洞口。 哎呀，淋了个透啊，让我也进来避雨吧。 点点叫道， 快点快点快点进来。 兔子进到洞里，把 T 恤上的水使劲地拧干，哗哗哗，好大的雨声啊。树叶在大雨里抖动着，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 远处的雷声也响了起来， 轰隆咔嚓， 一道闪电劈过，天上的那个雷不知道落到了什么地方，小松鼠们吓坏了。 哎呀，太吓人了。 大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能够互相安慰一下。在森林入口的这棵高高的大树底下的土洞里面，老鼠妹妹被吓得叫了起来， 妈妈。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外面的天慢慢亮了起来，雷声也远远地跑到别处去了。嘟嘟说， 我想雷阵雨过去了。 他从洞口伸出脑袋来看看外面，天空变得很蓝，水珠顺着叶子啪嗒啪嗒地落下来，老鼠妹妹的眼睛里也掉下了一颗水珠。豆豆说，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 嘿，咱们一起玩跷跷板吧。 凉爽的风吹了过来，草叶上亮晶晶的水珠啪嗒啪嗒地落下来。大家来到了跷跷板那里，脱下湿湿的 T 恤晾在小木棍上。瞧，跷跷板的一边坐着豆豆、嘟嘟和点点，另外一边坐着小老鼠兄妹和小兔子，重量刚刚好。青蛙坐在最中间来当裁判。翘啊翘啊，嘟嘟高兴地说， 我们是雷阵雨中的朋友。 是啊，这时候森林里的知了也叫了起来。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三只小松鼠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日本的大朋友岩村和朗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三只小松鼠的红毛衣。 里住着松鼠一家，松鼠爸爸、松鼠妈妈和三只小松鼠豆豆、点点和嘟嘟。这一天，松鼠爸爸还有豆豆、点点和嘟嘟出去捡橡子，他们回到了家，一回来就嚷嚷起来：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看妈妈捡了这么多。 松鼠妈妈正在不停地织毛线活。 哇，妈妈，你在织什么？ 你猜猜看，暂时保密，织好了你就知道了。桌上摆着红毛线、毛衣针，还有妈妈织好的一片。天越来越冷了，直到晚上，三只小松鼠都到楼上的卧室去睡觉了，松鼠妈妈还在楼下织。松鼠爸爸说： 哎，今天晚上好冷啊。 松鼠妈妈说： 是啊，就要到冬天了，我得快点织了。 第二天，当三只小松鼠起床的时候，三件漂亮的红毛衣正等着他们。豆豆开心极了： 哇，红毛衣真好看。 点点也很开心： 三件一模一样，太棒了。 妈妈说：哦，织好了，来穿上试试看吧。嘟嘟的头被毛衣的领子卡住了，呜噜呜噜的，不知道在里面说了什么。 嘟嘟，这个是我织的。 不过最后还是都穿上了。三只小松鼠兴冲冲地出了门。 豆豆说：快看快看，我们的红毛衣。 点点说： 三件一模一样，好看吧？ 嘟嘟说：是妈妈织给我们的。 鸟妈妈说： 哟，看上去好暖和呀，可不是嘛，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小鸟宝宝们说： 我们马上就要飞去更暖和的地方了。 哇，瞧，红红的蘑菇，豆豆发现了红蘑菇，点点跑了过来。 哇，每一朵都是红色的，跟咱们的毛衣一样。 嘟嘟接着说： 红蘑菇也有三个孩子呢。 啊，接下来他们又在树上找到了红果子。这次是嘟嘟先叫了起来： 哦，找到了找到了，红红的果子。 豆豆说： 上回看到的时候还是绿色的呢。 点点接着说：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所以都变成红色的了。 嘟嘟的眼睛放着光， 还是和咱们的颜色一样。 然后点点又发现了红叶子。 哇，红红的叶子。 豆豆说： 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所以叶子也变成了红色吧。 嘟嘟接着说： 是的是的，而且还是和咱们的颜色一样呢。 大熊正在吃红红的柿子，点点站在树枝上担心地问： 大熊，你吃那么多，不会肚子疼吗？ 大熊说： 我们冬天一直睡觉，所以要趁现在，在睡觉之前多吃点东西。 突然，点点叫了起来：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你们看，森林那边的天空好红啊。 嘟嘟也叫了起来： 哦，好像是着火了呢。 豆豆接着说： 咱们爬到树顶上去看看吧。 三只小松鼠爬上了高高的大树的最高的地方。哇，不是着火了，而是一轮圆圆的红红的太阳，它把天空也照得红彤彤、暖和和的。这天晚上吃完晚饭，豆豆说： 我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好多红色的东西。 嘟嘟得意地说： 寒冷的冬天要来了，所以它们都变成红色的，跟我们的颜色一样。 点点说： 因为红色是暖和的颜色呀。 这天晚上， 等三只小松鼠都上床睡着以后，松鼠妈妈又坐在火炉子旁边，继续用红毛线织了起来。松鼠爸爸问： 哎呦，这回你又在织什么呀？ 松鼠妈妈说：是给爸爸的大红围巾呢。哇，好温暖的夜晚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晚上爸爸回家，从兜里掏出来一根火腿肠。虽然妈妈不赞成呱呱吃垃圾食品，但是很久没吃了，偶尔解解馋也是不反对的。只是呱呱拿起来火腿肠在那儿大吃一顿的时候，妈妈逗她说： 宝贝儿，这个你不分点给妈妈吃？ 呱呱真不含糊，小手一掰，立刻给妈妈掰了一半，结果给妈妈的那一段掰多了，他拿在手里又舍不得给出去，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然后他犯迷糊的自言自语地说： 这可怎么办呀，分多了。 只见这个时候呱呱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然后把原本给妈妈的那一半放到了嘴里，吭哧咬了一大口。他吃着还满意的点点头，转过身去把剩下的那一丢丢递给妈妈说： 给你吧。 有一天大早晨，呱呱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能不能把你老公借我一天？ 妈妈想了想，点头默许。于是呢，呱呱就转头抱住爸爸的胳膊，对着爸爸撒娇地说： 她老公，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电话手表，你也买给我好不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中心国际学校幼儿园的杨丹玲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五月的花。 五月的花开在风中，朵朵香，朵朵红，其中一朵在我心中特别香，特别红，那是妈妈的笑容。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五月的花，五月的花开在风中，朵朵香，朵朵红，其中一朵在我心中特别香，特别红，那是妈妈的笑容。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